深深邃，羞得手指淌离，触发青黄蕊，待小树跳过心里尖锥，来摇动灵雨般写过缓缓归。在讲堂里见血，能否